相会，妹妹就像一轮多情的明月，温柔了草原，温柔了我们美。 绿草的翠，红花吐蕊，我等牧人哥哥敖包再相会。哥哥脚下一缕和煦的春风，吹开了花朵，吹开了我心扉。 情情像小溪水，怎让